个系叱咤903。咁啊，第一件事要同你讲嘅咧，就系琴晚啦。咁就系琴晚发生嘅就系呢件事啦，就系由云海大师咧就系话俾我听嘅。咁佢咧就啱啱咧新鲜鬼嘢咧，好紧张咁打嚟讲咗一句说话咧，就离奇收线啦。佢就话我喺美国收到病带啦，系咁啊，我而家即要睇，拜拜。咁啊，话俾你听呢柄带系咩意思咧？听埋先啦。咁啊，而家柄带咧都喺我手上噶。咁佢又得咗一柄俾我，今晚我就会翻去抡呢柄带噶啦。咁啊，呢柄带当然咧系 UFO 界嘅呢个系圣事啊，系 UFO 界嘅圣事嚟嘅，各位。嗱，虽然咧话明俾你听先啊，全片咧全片系一隻 UFO 都冇嘅，系冇 UFO 飞嚟飞去噶。亦都唔係一啲咩 auntie 啊細路仔啊喺街嗰度指住天空嗰度嘩我見到唔係嗰啲。咁呢柄帶裏面呢全部都係呢係最耶最型最烹最串最行最堅㗎啦。啲人講嘢就係嗰啲軍佬啊啲高官啊啲軍官啊太空人啊係一齊出嚟呢就係打柄帶呢就係去踢爆一啲秘密冚住喺格拉底嘅真事。是吧我睇。咁真係熱愛研究 UFO 嘅呢就真係即係想知多啲嘅呢就即係要睇呢一柄帶。呢柄帶啲人係冒死出嚟呢係去講一啲真相俾你聽㗎。咁你如果真係好想好想睇呢件事嘅話咁你梗係要留意 Papa G's Special。咁因為呢這個呢而家做一個 teaser 前嘅 teaser， 即係 teaser 嘅 teaser 啦，就係俾你呢就係話俾你聽不明來歷嘅 video show 可能 coming soon。星期六晚九至十一，清晨903。 Get off the regular broadcast. Bring you extraordinary events taking place. Papa J, one night, but from Gliding. It's an organic life form. A Papa J special. 如果你投資即係如果你而家應該係話如果你而家呢即係要話俾你網友聽啦即係如果你係上網聽頭先嗰段嘢你係 miss 咗啦你唔會聽得返因為網嗰度呢就冇天氣㗎嘛。 即係冇聽直播嗰啲呢 冇聽直播嗰啲呢就聽唔到嗰個 teaser 前嘅 teaser 㗎啦咁即係如果你想知道發生咗咩事你要問返一啲聽 live 嘅朋友。 我哋唔會再講 呢個係 teaser 前嘅 teaser 嚟㗎係咁啦。咁啊即係鍾意嘅朋友就會知道咗發生咩事㗎啦。 係啦。 係可能啦 可能。 要即係你知道好多嘢要籌備㗎嘛。 係啦。或者。 咁易咁係咪 係啦。 好咁啊好問佢。今晚呢我哋將會呢講呢個呢就係 KGB 嘅 UFO 嘅秘密講啦咁稍後會講啦。咁首先呢係 一個鐘頭後講。 即刻講一啲最新最耶嘅 消息嘢 係關於 UFO 界 嘅係冇錯冇錯因為呢其實呢我上個禮拜我哋咪討論過 Last Cry 嗰啲事嘅咁我真係我完全有時都會進入呢個盲點嘅有 時 係進入盲點嗰時都唔記得咗啲嘢咁嗰日呢返到去嗰即係嗰晚你咪返到去咁我瞓喺張床度抄搵啲嘢睇啦睇睇下咦係 即係你張床好多嘢抄嚟嘅話 咁我隔篱都有个柜㗎嘛。 係咪即係你其实一个安乐窝就 surround 晒自己俾啲 UFO 带啊。 唔係喎唔係喎唔係喎。 係就点啲蜡烛啊啲蚊香啊。 嗰个另一间房嘅。唔係讲睇緊呢嘢见见见见咦係喎。即係讲起嗰个所谓研究一个女士呢其实佢叫 Maria 啦咁佢係一个德国嘅一个考古学家啦。咁喺 Last Cry 已经研究咗50几年呢啲嘅现象啦尤其是佢呢係一个都 咦呢个系咪咪后讲啊上个礼拜。 唔系咪前有讲过。系咩咪后讲咁咩唔系咪前讲咪前讲咪前讲。 你话嗰个女人已经过身啦嘛。 咪后。咪呢个系我哋通电话讲嘅。因为我都唔记得。 你已经分唔清 啦。分唔清啦。因为上个礼拜呢我就唔知佢死咗未。 其实我同阿云海礼拜六就 on air 做咗节目但其实一至五我哋都有节目㗎。 不过真系监督我哋嘅人 都系九至十一。都是晚上都是九至十一的 咁大喎。唔係咁我查返原來喔、哦、即係原來佢已經過咗身。因為呢其實我記得過 嘅。其實佢 佢1998年嘅6月8號咁就過身嘅。 Nest Lines 就係即係秘魯啦即係納斯卡線。 冇錯冇錯。 知道是什么的。 没错没错。咁他其实呢他即死之前的功德因为当他死的时候呢他在秘鲁都很震撼因为很多秘鲁人都视他已经当了做秘鲁人这样的了。因为如果不是因为 Maria 呢其实原则上现在的 Glass Cali 呢就会变晒样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呢当年他又发现这些东西即不是发现他发现即是他是保护啦。同埋他不断由 去最初嗰啲嘅图案地带呢，其实一路佢搵到好多其他地方都有咁样啦。咁佢呢係一路呢由当年最初去保护啲地带，就唔想啲人民去破坏嗰啲。 即係秘鲁嗰啲兄弟立啲石返屋企摆下。 唔係，仲夸张就係佢哋情想喺度起屋啊起工厂啊起坟场啊乜都有。咁係佢呢一手一脚呢係同政府呢直情係逼嗰啲人走晒，要保护成个所有嘅。 啊，真係好佩服佢。一个人 冇错。佢就要 将个终身。 是啊，即是他仲要去到后来十几年后呢，他是试过有一段时间呢，当地的农民是想斩死他的。因为他觉得啲农民觉得他霸紧他的土地。即是其实不关事的嘛。咁到呢后来直情呢个 Marian 是要自己请保镖保护返他自己。咁先至开始慢慢即係俾人知道啦，同埋好多人政府幫手去保護佢啦。後來俾到政府俾埋個榮譽市民獎俾佢咁樣。咁所以其實佢而家就即係1998年佢過咗身啦。咁上次我唔記得咪前定咪後講。 應該係咪後。 係咪呀。咁就講到其實佢而家間屋點樣呢，即係佢有間屋喺度㗎嘛。咁最可惜嘅就係冇人提到佢死咗之後間屋係已經被封咗啊，俾人攞晒啲嘢啊，定係點樣，因為而家係一個圓空嘅謎囉。即係佢死咗就死咗。 即係最重要遺跡囉，可能係一個真係。 希望係，但係個問題，如果當地啲人係唔夠文化水平，即係入去攞咗佢啲嘢，或者可能係殺咗佢屋，咁就大鑊。 因為點解呢，其實嗰日我問我老婆話俾你聽，就係因為有個聽眾呢，佢即係 email 咗一個 Nazca Line 嘅website 俾我睇。 係。 哇我即刻打俾雲海，我就哇好堅喎，嗰個地圖呢原來係有20多、30个嗰啲巨型嘅图案，即系蜘蛛。如果你即系你应该有印象嘅，即系我谂普通所有大家睇过报纸或者即系留意过吓，都可能会有啲印象，就系、是、啲巨型蜘蛛啊，有啲好直嘅劲长嘅线啊，系由细石堆砌而成啊，嗰啲咁嘅嘢啊嘛。咁就佢俾咗 email 我睇之后咧，我话哇廿几卅个个，又原来好劲。咁啊云海就话其实唔止呢廿几卅个， 系绝对唔止，即系廿几卅个，只系嗰个平原其中，即系。你好保守估计，即系其中好细部分，即系佢讲紧图案。如果系净系讲图案，唔讲线咧，都已经系讲紧差唔多系五六十个系起码，但系佢讲巨型嗰啲，细嗰啲都未计。 因为呢个地方系其实最即系最病嘅地方咧，就系、是、佢除咗有呢啲线之后，佢仲掘到啲头咧，系脑部即系嗰啲 劲大嗰啲 劲大噶嘛， 冇错。 即系所以佢就一成组嘢配合晒噶嘛。 系啊，但系即系最可惜咧，即系而家即系呢个所谓殿堂级嘅人马喺嗰度。即系走咗啦，咁点算咧？我 哋呢有个 picture， 呢个女人咧已经好老啊，九十几岁， 跟 住咧就白晒头发，坐喺张木凳仔度。即系以前佢唔使坐凳啊嘛，跟住做到话越嚟越老啦，就即系搭张凳仔坐喺度，就睇住人哋点样去保护翻个环。 都唔系，因为我见过一个纪录片系影住佢攞住个拐杖都去现场做 research 嘅，即系佢都几 即系将个终身系付托咗，净俾晒。研究 Nazca Line 呢样嘢，即系呢个系值得非常，即系非常值得 respect。 系啊，但系又谂翻一层就觉得，咦？点解呢个世界上得一个 吓得一个嘅啫？ 系咯， 得一个人系咁啊，成个地球 系得一个人去保护 Nazca Line， 呢个 好劲嘅。 即系啊，点解啲人咁嘅咧？即系我谂紧，可能之后就冇任何其他人啦。 咁啊 ，UFO 界呢两个礼拜都要啦，有啲咩最新嘅？ 咁要讲一单又系关于死亡事件啦，因为上个礼拜即系香港时间嘅上个礼拜五嘅凌晨咧，咁一个可以话香系咪喺世界上面一个殿堂级嘅 UFO 专家咧，就叫 Graham 啦吓。咁佢就系 Graham 系啦，咁佢咧就系喺英国嘅，即系佢英国嘅本身系英国嘅 UFO 专家啦，亦都佢系英国嘅 UFO Magazine 嘅嗰个总编啦。咁其实佢本身系一个非常之健康嘅人嚟嘅吓，咁佢突然间就喺死亡。 你点知佢非常之健康？ 因为咧佢三个月前嚟过香港。 哦， 啊，咁阿 Moon 咧， 阿 Moon 系请佢。 系啦，冇错。咁亦都阿 Moon 同佢本身都熟嘅朋友嚟嘅。咁亦都佢咧原本系，即系佢真系身体健康嘅。原本咧佢其实10月1号至10月6号咧，佢就系要印度去讲 UFO talk 嘅。咁竟然呢佢就係喺个死亡之前嘅一段时间突然间发现脑充血啦。咁之后呢就做手术。咁做咗一个7个小时嘅手术之后呢一路昏迷。咁直到上个礼拜六上个礼拜五嘅凌晨呢咁佢就突然死亡。 即係呢个人喺 UFO 界系非常之举足轻重。 其中一个举足轻重嘅人物囉，因为佢本身都研究咗 UFO 好多好多年。 但佢自己有冇一啲即係证据啊去显示到佢自己有见过或者是 他有、啊、他好像没有说他自己见过、不过他是一个比较即是 深层去研究嘅人 support 呢样嘢嘅人， 系啦，好 support 嘅。咁变咗咧，个喺 UFO 界嚟讲，佢系一个好可惜嘅事件咯。咁但系嗰日我同阿 Moon 倾开咧，因为知道呢件事啦，咁即刻联络啦，喂。瓜咗，咁阿 Moon 嗰阵时赶紧车，咁阿 Moon 话系啊系啊，我知佢死咗啊，咁样，即系佢又讲我另外一件事，佢就同我讲，咁我咪记咧，系几个礼拜前咧，我咪讲起同阿 Moon 有一次去到一个地方，咪睇到一个嘅工程师咧，咁咪制造咗一个以前旧时一位科学家可以用一个电嘅仪器咧，咁可以。用徒手就可以令到嗰个光管像， 系啊系啊， 咁系一个所谓嘅 Tesla 嗰个科学家啦，佢设计出嚟嘅嘢。咁我哋喺嗰个房间度睇过呢样嘢。咁嗰个工程师咧，即系嗰日倾开嘅时候咧，阿 Moon 就话嗰个工程师咧，佢收到个消息，啱啱都系最新嘅，就系无端端亦都患咗癌症。咁就都几危险嘅情况嚟嘅，咁样。咁啊，当然咧。阿 Moon 就有少少阴谋论啦，佢话喂，点解啲研究亲呢啲嘢嘅，尤其是啲免费能源嘅人啊，一啲 UFO 界人啊，硬系唔系死于肺病就死于癌症？ 呢个系美国啫，系嘛？ 咁美国有啦，嗰、那个 UFO 专家就英国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因为其实你讲到呢啲阴谋论嘅时候咧，其实牵涉到咧就系上个礼拜讲未讲过呢个所谓纳米技术嘅、 啊。 其实就好多人都我又唔想讲系。相信即系有啲人系觉得，而家好多所谓美国嘅影子政府啦，佢个科技其实去到有啲地方咧，就系利用咗纳米技术咧，就系发展一啲嘅所谓嘅微型机械人嘅武器啦，咁咩叫纳米技术？其实讲清楚啲就系代表一个单位嚟嘅，即系呢一个单位嘅数字就系十亿分之一米咁细，细到一个细胞。 都可以切割， 系啦系咧，好即系可以微细到细胞咁细嘅机械人都做到咁嘅一个咁嘅技术啊！咁呢啲技术啲人就话，其实而家咧诶阴谋论地咧，觉得啲美国嘅影子政府咧就专系咧将一啲所谓嘅咁嘅仪器咧，或者一啲机械人啦，或者系啲嘅可以导致生 cancer 嘅一啲嘅装置啦吓，就会用一啲唔同嘅方法摆咗去一啲嘅佢哋想认为要。 哇咁劲呢个阴谋论。 即係即係嗰个机械人。 个机械人直情係一个细胞咁细。 细胞咁细嘅啫。即係当然个问题就係佢哋话呢可能已经住咗去好多人度，但係呢就係未 咁细嘅。 哇你问我唔知喎、啊、细胞细到咁细。 你成日都话后面条颈度有粒嘢嘛。硬物嘛正方形嘛。 我同你讲过咩其实我有咁样我唔记得同你讲过。 系咯，你话正方形啊嘛，你通常生咩嘢都系圆形噶嘛，或者系不规则， 唔系咪切讲呢啲嘢啊嘛， 咁系正方形嘅啫， 系唔好理呢啲啦 吓，唔好理啦。 咁即系佢就话咧，其实好多人已经摆咗呢啲嘢，不过问题就系禁唔禁制咧，就系、是、视乎嗰个影子政府决定嘅。咁禁制咧就大镬啦，即系可能吓、啊、又 cancer， 即刻影响你啲细胞就生 cancer 啦， 系啦，或者 activate 咗嗰啲 cancer 细胞， 系啦，或者系将嗰啲细胞即系老化咗佢啊，或者系将个细胞 哇，咁个影子政府都好大镬下、啊，佢个电脑要个 database 几大，喂，连香港一个云海佢随时诶揿云海个粒啦，咁样。咁云海 而家好似讲到我一粒就快死喎， 譬如咁样 嘛，唔系咁即系佢 喺英国嗰个教授而家揾个粒啊，揿佢啊，揿佢啊，冇可能啊嘛，即系佢个科技点啊，即系咁即系佢几个人控制晒全球嘅生命。 如果佢要嘅，如果影子政府阴谋论成立嘅话啦， 亦都如果佢要做一样 嘢，系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麻烦嘅地方就系、是，如果你用紧一啲所谓纳米技术嘅机械人喺一啲人里边。其实你系查唔到噶，因为个问题系你血液咁细，你唔通抽晒你自己血嚟验咩？即系呢个系一个冇乜可能去发现到嘅。 咁以你所知，呢个纳米技术而家进度系去到咩地 方？啊，你讲个进度咧，好即系问得好啊，因为咧，其实几个星期前咧喺《人民日报》，其实大家可以上翻《人民日报》问啦吓。《人民日报》咧，佢有篇文章就讲到纳米技术，咁话而家已经去到一个情况咧，就已经系。进入一个夸张点，就系、是、去到一个已经可以制造到任何微型机械人，佢哋甚至形容到其实啲外星人都可以利用呢个技术。In the vanilla sky, your life is fine. It's sweet and sour, unbearable or great. You got along every hour. must appreciate this is your time, this is your day. You've got it all, don't blow it away. Your delight, oh my. Tonight you fly so high up in the vanilla sky. Melted tin beads cast your fortune in a glass of wine. Snail or fish, balloon or dolphin, see your silver shine. This is your time, this is your day. You've got it all. Way. The chef prepares a special menu for your delight, oh my. Tonight you fly so high up in the vanilla sky. In the vanilla, in the vanilla, in the vanilla sky. In the vanilla, in the vanilla, in the vanilla sky. Paul McCartney, 歌名叫做 Vanilla Sky. Right now there's physical proof, actual crafts and technology from another world. 一名曾经在美国第五十一区 Area 51工作过的工程师亲眼见证，肯定这个地球上绝对有外太空的飞行物体。 What is this thing? Obviously, the ET craft do exist. Something had to build them, so there must be aliens. Recording Apache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I love there must be aliens. 即系我觉得啦， 我都觉得系。应该是 你都觉得你肯定觉得是啦你你不用再讲了啦。 是啊。不是刚才都讲开啦即是所谓现在的因为那个人类日报那里都讲到啦、就是其实如果我们的人类的自己本身发展的纳米技术已经去到这样的话呢、其实他说根本可能人地那个之人人类那个思维呢太狭窄。因为其实外星文或者外星人呢都可以利用一个所谓纳米的技术一个微型的技术来到穿过你的衫入了你的身体做晒 research, 走埋其实你都不知 道。是啊即是这个大家就会觉得黐线的你都。即是冇可能嘛即是等于啲人即是我觉得外星人一定好像是人咁样所以叫佢外星人啊或者外星蟹啊或者外星鲨鱼啊嘛。 即或者可以认为一定同我哋嘅 size 差唔多、或者大啲或者 同埋佢一定係吸透空气啦或者係即係点样啦係咪先即係同即係佢哋一定係要35度摄氏就太热㗎啦如果零下20度呢就太冻囉以佢唔係㗎嘛可能佢哋一定零下25度先可以生存 冇错冇错 佢哋係零下25至到零下75度嘅先可以生活嘅係咪即係可以咁可以有啲係要摄氏60度至90度先至係佢哋嘅最理想嘅生活环境 係冇错因为我哋人类用咗我哋人嘅自己的想法即有时我就想当即牵涉到讲纳米技术的时候我有时都会想一件事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根本地球或者这个太阳系只不过是在一个纳米的世界。 嗯 即我有时都会想、 啊、我也有这样 想。是即可能我们 即我们是更加纳米的纳米的纳米纳米里面嘛。 即可能我们是只不过是一个人的细胞里面的。 其实可能我们是另外这个地球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空气里面有一粒尘来的 可能是因为有时我都觉得恐怖的地方是什么呢尤其是早前哈勃讲的是大概两年前是不是我不记得 exact 的时间、哈勃不是发表了一张照片大家如果有看都已经记得的就是说影到在一个最远的宇宙那边一个星云那是一边即是一架星云好像椭圆形那中间有个蓝色、蓝色这样的好像眼中间有个眼珠这样的、其实有时候我都想啊为什么个远处那个影出来的是一个眼的形体而例如土耳其以前传说或者中东所有传说都是形容即是他们的信仰上有个叫 blue eye, 即是有蓝色的眼、例如讲紧共济会即是个秘密档案组织里面那个标志也是一只眼即是他那个正如就是那个一蚊美金后面的金字塔上面的那只眼即是想那只眼如果是一个显微镜的眼那我们只是一粒尘都 没有。我们是一粒尘都没有。 是啊。 还要是 在他們的世界是可能你一秒已經沒命，你是零至六十歲是在他們的一秒的。 是啊。 但是你就過得很久了。 是啊。 哇，你還未死的我這樣。是不是， 即是或者我們以講宇宙的即是存在可能講幾十億年，可能 有很多理論呢，就是有一些專家呢說，即是太陽系裡面你知道啦，即是我們地球九大行星就圍繞太陽而行啦，是不是，那這一組東西呢是圍繞緊一样嘢而行运行啦，成、个银河系可能亦都系围绕紧一样嘢去运行啊嘛，即系越放越大噶嘛，件事可以系 即系走到最远。 咁、我哋嘅宇宙其实都可以系围绕其他宇宙去运行， 冇错冇错， 系咪先？一个九度空间可能有，系咪先？ 冇 错，即系每一样嘢你会，如果你咁样去 project 上去，每一样嘢都系围绕住一样而运行嘅咧，系我哋真系实在太渺小， 系啊， 系好渺小， 所以。讲到 UFO 事件或者外星人事件，如果仲系讲紧一个好似即系十九世纪嗰阵时嘅人嘅谂法咧、其实我觉得已经系好 out 噶啦，即系已经系， 其实应该唔好讲外星人噶啦，系应该系外星嘅生物， 系啊，或者系一啲太阳系里边或者外边一啲嘅生物体，其实点解可以唔存在呢？即系呢个系我哋人类 嘅一定系有嘢咯，可能佢但系佢未必系人咁嘅样嘛，佢系啲微生物，咁已经系外太空有生物噶啦嘛，所以我仍然都系即系坚持相信咧，系外太空系有生物嘅。 好 OK。 好啦，咁喺未讲呢个 KGB 嘅 UFO 秘密档案之前呢，我食多个头本先，咁就係法国嘅 UFO 嘅档案。 係法国政府嘅 UFO 档案添。咁因为呢、這个其实係一个悲剧嚟嘅，因为而家就算係到今时今日都好啦 ,2003 年呢，所有个 UFO 资讯啊档案啊或者一啲嘅消息流通呢，其实绝大部分都係控制喺美国同英国手上，即系绝，其实都系美国， 即系嗰两个盟友咁样系嘛？ 系啦，即系尤其是佢哋嘅传媒又好、，UFO 专家又好，其实所有嘅嘢都系源于咗好多揾到出嚟嘅档案又好，或者资料又好，都系佢哋嘅。咁咧严重地咧就忽略咗其他地方嘅 UFO 档案嘅。咁咧其中包括就系法国啦。因为虽然以前美国同法国是盟友啦，唔知呢几年发生乜事啦，无端端两个劲对立啦，唔知点解啦，咁其实1999年呢，咁法国政府呢就将佢哋自己内部做咗大概20年。 但法国人对 UFO 嘅眼，即佢哋嘅开放程度同美国有啲咩分别先、美国嗰啲，如果你而家讲法国嘅政府嘅UFO 档案，即要视乎嗰班人佢哋支唔支持呢样嘢。 冇错冇错。 佢哋系点呢？ 嗱，法国政府嘅态度呢，第一就係佢对 UFO 呢係有极大兴趣先啦、 即佢会话俾民众听嘅。 佢会话俾民众听，同埋佢极大有兴趣同埋研究，重要系一样嘢，就系佢同美国政府一个极大唔同嘅地方，就系咧，佢所有嘅研究报告咧，都系偏向性相信有外太空 UFO 同埋生物。 即系我有个即系阴谋论咧，就系、是、即系你有时抄咗功课，你唔会想话俾人听你喺边度抄。 系，冇错， 抄咗嘢，你唔想话俾人听边度抄。 系， 哇，呢个 design 其实系我设计，其实心里边就其实唔系我设计， 系， 其实系佢设计。冇错，我唔会话俾你听。但系如果你唔系抄啫，你唔介意话，喂，其实嚟睇下佢。佢系咁咯， 系啦系啦， 即系美国如果佢真系有咗啲外星嘅科技，佢系抄嘅，佢唔想话俾你听，系我哋自己咁聪明啊嘛， 系即系例如正关零战机或者黑乌龟 系咁， 你讲 所以佢哋就冚冇，我哋冇抄，唔关事，唔系 UFO。 你讲得系完全正确，讲关于法国政府嘅态度，因为咧佢哋由1979年开始做呢啲 research 啦，因为尤其是佢研究，仲要佢系开放到佢唔系净系研究讲紧法国自己嘅，佢讲紧法国自己本身国家之外咧，其他全世界国家有亲 UFO 嘅 case 咧，佢哋嗰条 team 都会去研究同攞 research 嘅。咁佢嘅态度就系偏向性相信有外星人，偏向性相信有 UFO。仲要是偏向性相信1947年那个罗兹威尔的飞碟真的坠毁在美国、而美国是真的拿了外星的碎片、之后就解构他们的机械就再重整他们自己现在的新科技。仲要呢佢一个报告，即係嗰个报告有好多系关于自己政府里面，你法国政府啊，法国政府里面讲点睇 UFO 㗎。佢其中一大段呢系讲美国㗎。佢讲美国到点呢，佢直情讲到话佢哋覺得咧，1947年之前咧，即係講緊第一次世界大戰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咧，佢哋同美國關係咧都非常之好嘅。佢話咁同埋咧，當中有好多嘅科技交流咧都係好密切嘅。佢話但係咧，去到1947年咧之後咧，佢 自私，只可以變咗自私精。 你可以咁講啦，佢冇咁寫，佢就咁講嘅。佢話 佢哋嘅态度就开始越嚟越 strange 咁样啦，即系好怪啦。佢话 因为有啲嘢唔话得俾你听啦，开始。 总之即系但记住呢个法国政府自己咁写，好奇怪啦。好多嘢咧根本就已经你系唔系咯，唔系就唔系咯，但系唔系嘅，佢话永远暧暧昧昧，永远咧就好似咧同惊拍啲盟友都好似会出卖你，即系佢讲到咧根本就好多嘢咧。嚴重偏向相信美國政府係隱藏所有嘅外星信息，同埋 UFO 資料。咁法國政府就其實咧喺呢個報告裏面係覺得不滿嘅。 咁但其實都係呢個都係上天俾佢嘅禮物嚟噶嘛，好撞唔撞撞落佢美國又唔中意撞落香港係咪先？可能中國已經有隱形之 機，或者可能撞咗佢哋唔知咧， 撞咗都唔知什麼事。 唔係咁， 什麼事？什麼事？ 唔係同埋你諗下，你諗下嗰陣時講個美國 UFO。政府檔案裏面都講過啦，就算喺挪威嗰個山區裏面個 UFO 都係俾美國攞鬼咗翻去，即係可能其他地方都有嘅。咁會唔會係其實美國政府已經係有咗邊度有 UFO 嘅墜毀，佢都攞曬嚟邊走？ 我哋要配合一樣嘢，就係佢哋有譬如啲墜毀咗嗰啲 UFO 殘骸，可能有輻射咁啊，佢哋都唔驚，佢立翻去研究咁樣係咪先？ 或者可能佢有個裝置裝到佢， 或者叫你去研究。 或者 死你， 或者可能叫啲下屬研究系咯。咁所以喺法國政府嘅態度上咧，就真係即係講緊美國政府嘅 UFO 檔案同法國政府嘅 UFO 檔案咧。你如果兩份檔案擺埋一齊咧，就完全係對比嚟嘅。 咁佢有啲咩即係震撼性嘅 UFO 個案咧？佢係即係由法國政府發表嘅咧。 嗱，法國政府裏面嘅檔案咧，其中我其實想舉兩個 case。咁一個 case 咧就係佢自己，即係兩個 case 都係講緊佢法國本身嘅，因為其他嘅有幾多，即係有幾個嘅case 咧，其實英國同埋美國都有研究。咁我就唔想講嗰啲住。咁法國佢自己本身嗰個 case 咧，就係佢嗰陣時1977年嘅3月7號。咁咧佢哋當時喺一個叫做可以諗清楚個名叫做 Chutron 唔係叫 Luzai 咁嘅咧，呢個咁嘅空軍基地啦 ，Luzai 咁一個空軍基地，咁佢哋咧當晚咧係進行一個所謂嘅夜間試飛啦。咁試飛其實好普通啫，因為軍事上嚟講都需要呢樣嘢啦。咁喺軍事上咁一路佢當時派咗兩架嘅夢幻式戰機咧，咁啊上咗去試飛，同埋一個例行巡邏咁嘅情況嘅。咁當時佢嘅其中一個戰機上面嘅 captain 咧，就係、是、叫做 Jean-Paul Gaultier， 差唔多啦，你諗清楚先，叫做。真系叫系嘅，真系真叫 Sean Paul Abraham， 唔系 Abraham 吓。咁呢个嘅 captain 咧，咁佢就当时喺架机上边嘅，咁就一路飞咧，其实都冇乜特别事情发生嘅，即系其实离开翻落基地只系大概仲有半个钟头嘅时间咁一路飞啦吓。咁佢飞飞下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喺个即系讲紧唔系雷达，系佢突然间即系坐喺个战机里边，唔系 到， 佢直情坐喺个嘅战机里边，即系你知玻璃窗噶啦，突然间立一立，咦？点解右手边？即系大概40公里嘅地方啦，有一个好光嘅点咁样，好光好光好光嘅。咁佢就话：咦，喂，即系佢同前面嗰个机组人员讲：喂，有嘢喎，喺我哋右手边。但系佢因为佢嗰个区域本身系战区嗰啲地方啦，咁佢就话：喂，会唔会系有啲民航机？唔系，佢就估紧可能有民航机误闯啦，或者有啲小型飞机唔知道嗰个系军区咁啊误闯啦。咁就喂咁样喎，咁样佢就即刻就叫前面嗰个通讯员就问地面控制塔，佢话：喂，我哋而家喺我嘅位。你个战机嘅位置飞紧嘅同时咧，就见到喺40公里外有一个咁嘅一个点发光嘅，好光好光嘅。check 清楚系乜嘢，因为我哋费事一阵间如果万一转弯又好咩飞就好撞到佢。 杀错两问。 系啦，咁就大镬。咁控制即系地下控制塔就直情即刻 check 啦，咁用晒佢哋嗰个基地里面嘅雷达网啦去睇，咁就突然间汇报翻俾个 captain 上坡啊，就同佢讲冇。我哋 雷达 win 咯， 冇，我哋成个空呢啲雷达上面都显示你 系零 零巴嘅不明体喺度咁样，咁即系嗰个 captain 就觉得吓，即系佢自己好震惊，因为佢系一个几有经验嘅一个军官啦，同埋佢亦都参加过二次大战啦，即系冇可能佢觉得我见到个光唔通系睇错，即系佢当时佢即系后来佢讲翻出嚟啊嘛。 佢 confirm 睇到嘅， 佢 confirm 睇到，咁佢就话佢当时其实都有少少俾个地面控制塔影响，就话咦，咁可能会唔会真系我睇错？会唔会系一啲嘅所谓嘅错觉咁样？咁但系咧，嗰个光体其实咧就系、是、直接向紧佢机身系飞紧过嚟嘅，即系嗰个情况系由右手边啊，个机身右手边飞紧过嚟。咁佢一路谂，咦？但系地面控制塔一路话冇嘢，但我目击同埋个前个机组人员都见到系有嘢飞紧过嚟，发光好大好大好大嘅。咁佢就话，即系佢哋形容系同佢哋嗰个战机差唔多 size 咁样嘅光体啦吓。咁即系咧，佢就话， 可能如果佢地面控制得冇，咁可能真係我哋幻覺喎、哦。即係嗰個 captain 突然間咁樣形容，咁、就叫前面嘅機組人員喂，嗱，不如咧你喺個飛行嘅途中咧震下震下架機先，或者係斜角度再 震下， 係啊，真係啊，你叫佢震下震下架機，斜角度再翻去再斜角度翻，佢就想認為睇下會唔會咧，佢驚係月亮或者其他燈光、射到個戰機反光。咁佢其實佢都好理性啊，咁佢就叫佢震震震震，然之後咧，佢話咦唔係喎，同個反光冇關係喎、 即係嗰一點。仍然佢而家哦，即系一路做紧呢样嘢嘅时候，嗰点仲喺度， 唔系飞紧向佢嘅战机飞紧过嚟嘅吓，即系 而家佢一路叫个机师前面震啊震啊， 系 嗰粒嘢其实仲系飞紧， 飞紧过嚟佢机身，即系打斜咁飞紧过嚟机身嗰度，咁佢就觉得唔系啩咁样，咁佢就知道其实呢个应该就唔系一个幻觉，咁佢就通知控制塔，佢话佢哋目击到系有一样嘢飞紧过嚟，咁佢话点算咁样，但系咧佢话佢嘅速度咧其实已经去到咧一路飞嘅时候咧，佢讲紧应该点样应变，因为佢话讲 想到啦， 已经唔系已经系都到噶啦，但系佢系咧突然间改变咗嗰个方向咧，系到咗佢个机尾， 哇、 飞紧噶，你记住个战机系佢到咗机尾，当时咧嗰个 captain 形容都话，佢话佢直情系未试过咁惊。佢驚到，因為咧，通常如果係敵方戰機，你飛到機尾咧，其實佢可以擊落你。 佢釘佢喎， 唔係佢以為佢會擊落佢哋嘅，即係佢哋嘅心態。咁佢哋覺得死啦， 即係驚喺後邊 lock in 就 係啦，咁啊死嘅啦嘛。咁佢就話死，佢當時覺得就係佢想嗰個不明物體係想擊落佢嘅，咁佢就覺得。大镬啦！但系佢话佢当时佢快，即系个速度个快嘅时间咧，根本佢未有谂法去点样应变咧，就飞咗去机尾，而佢仲谂紧我哋应该点样去避开呢架嘢嘅时候咧，佢就好似玩咁样，佢形容咧飞过去去咗个机尾啦，即系兜咗一个小圈，就喺佢左边飞走咗 吓。喂，但系其实有冇试过一啲即系不明飞行物体系击落一啲即系战机啊？有冇呢啲咁嘅个案？好似我未听过啊！即系你即系战机去 lock in 一啲不明飞行物咧，追截啊，射击佢啊！ 一五间 KGB 档案咧，我会讲一单咧，争啲爆世界大战嘅 UFO 事件。 系因为嗰个真系好， 唔系 我都睇咗少片段。 我讲紧嗰单系 呢个我冇睇到， 我冇录俾你。 你嗰个片段有冇睇到？但系咧，我睇到嗰啲片段都。行 系，唔系一阵先讲翻呢个样好似咁，之后飞走咗啦。咁嗰个 captain 咧，其实个形容翻出嚟嘅心态就话，佢当时咧直情感觉啊，佢话佢 feel 到啊，系嘛，佢觉得呢架嘢咧，虽然我眼目里边见到佢走咗，佢话但系我觉得佢系好似监视紧我哋呢架战机。之后咧，直情系同前面嗰个机员就讲。小心啲，我相信佢会再嚟咁样，即系但系呢啲对话全部系喺法国嘅录咗嘅，即系个控制塔里面录晒嘅。佢直情讲小心啲，我相信佢会再嚟咁样。咁咧，即系乌鸦口啦，即系过咗一阵，就系飞紧消失咗，即系飞紧一阵嘅时候咧，嗰个嘢再次喺翻同一个地点出现，即系喺个右手边出现。咁佢就形容佢一系咧呢架就系头先嗰架嘢，一系就第二架。佢话佢完全唔知系咪同一架，但系同头先嗰个情况咧一样。喺右手边嘅40公里出现，之后一路咧向住佢哋飞过嚟，之后再突然间去到佢机尾10公里，之后再兜咗个小圈喺左手边再走多次。 吓、啊，即系话你听头先，你唔系眼花，我系 confirm 多次，表演多次。 系啦，类似，即系、我听落咧就似一个好似 checkpoint 咁嘅情况，当个战机系 checkpoint， 点一点佢就走咁样。咁就最后屘就当然佢第二架走咗之后咧，咁佢就正正式式可以回航到基地就落到即系 land 到啦，翻到嚟就即刻报告啦，就 check 晒所有嘅仪器啦 ，check 晒所有嘅雷达啦，就话冇，我哋冇记录到，因为我哋根本 trace 唔到个咁嘅嘢。但系个问题系佢啦，同埋佢嘅机组人员啦，同埋另外喺附近一架嘅，因为佢两架战机喺空中啊嘛，当日咁另外一架战机嘅机组人员都见到呢个不明物体。 但雷达系咪净系扫到一啲实物嘅嘢咧？即系光体可能未必会。但以前啲雷达有见到光体喎，有即系好多一点点 bling。 系啊系啊，但系同埋可能佢嘅技术真系避开咗雷达，因为你谂下而家美国嘅隐形自己都避 都避开啦，系咯。 咁可能佢哋真系都有技术避 开。其实佢根本就冇谂过避你嘅雷达，根本就冇即系佢根本就冇谂过呢样嘢。 系 设计根本你就系 睇唔到嘅，系啱。 佢冇话我而家要避开地球嘅雷达。 系咁，因为我哋而家地球雷达系射啲电波上去有 反弹 先知佢存在啊嘛。可能如果根本外星世界 佢系吸， 所有都系吸嘅，咁你咪唔知咯，根本就系咁。咁于是乎嗰个翻到嚟就即刻 當然要寫 report 啦，咁有四個人證啦，包括佢自己 captain 啦，咁就寫曬 report， 直情係要向當地軍部匯報啦，向法國政府匯報啦，咁亦都法國政府係完全唔介意佢向外透露嘅，甚至當時做即係目擊咗啲單 case 之後咧，佢已經直接同法國一份周刊已經同佢講，我琴日見到 UFO 啦，即係佢哋可以 open 到咁嘅， 咁結果呢一單嘢係咪都係叫做結果？到現時仍然是一個謎。 他又沒有這樣界定，但他就說肯定了這班的機組人員也都是有受教育，和是一個受訓很多的一些軍人，是親眼目睹一個當時到現在都解釋不到的現象。 歌名就叫做 When You Come Back To Me。 1969年7月20号美国太空人 Neil Armstrong 男士堂在月球话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一个人的一小步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人类的一大步。不明来历 Papa J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咁啊，进入呢个第二单嘅呢个法国政府嘅呢个 UFO 档案，头先嗰单就仍然都系一个谜啦。 冇错冇错。 嗱，呢单同嗰单有啲咩唔同啊？ 嗰单咧都系空中度见到，咁亦都当然我想讲法国 case 啦。咁就系法国政府即系法国嘅领空上面一个民航机，嘅事件。 是不是那些即是那时英国航空公司那个拍广告的他们 播的。那个就是正传奇呢英航、 那个、飞机是 和谐式的。 是啦那些啄嘴的。 是啊哎呀。 哇直接有一粒。 一粒 UFO 直情系飞近佢， 佢系由上面飞落嚟， 光体上面飞落嚟，跟住围绕个机身打圈飞一次，跟住喺个喺嗰啲窗门嗰度打横飞，跟住撇走。 系啊系啊，我系讲起黄 华，嗰、那个好坚嗰个真系， 但系 嗰、那个系经典片段。其实嗰广告冇出到 嘅。唔系，其实嗰个咧系当时英航咧喺另一架机度要拍英航嘅片段，系想做一个所谓宣传短片咯。咁但系。应该就冇做到，系啊！1979年嘅事系啊， 系好夸张，我真系即系如果未睇过要睇睇嗰个， 不应该好多人都睇过， 好多人睇过啦，未睇就睇都要睇下啫。 同埋 呢个系咪嗰啲咧？即系呢个反 应。呢、這个就因为咁讲咧，就系佢其实好近嘅1994年，发生嘅。咁嗰阵时咧就系有一班编号3532，即系由尼斯，即系讲紧唔系尼斯湖尼斯嘅，即系法国南边嗰个尼斯咧，飞去伦敦嘅一班机嚟嘅。咁佢系尼斯飞过巴黎上空，再转去伦敦咁样飞法嘅。咁得意嘅地方咧就系佢系一班民航机啦，佢有 captain， 佢都系。佢叫 Sean， 我唔记得 Captain 叫 Sean 咩啦，总之咁咧，佢就系当时一路飞嘅时候冇问题，就去到巴黎上空附近，咁佢就直情系见到咧远处有个又系类似嘅光体啦。咁当时佢就觉得，喂，即系佢完全冇谂过呢样嘢先嘅，佢就系觉得，喂，有人喺我哋嗰、那个航道范围内出现咁样，我哋即系亦都同控制塔讲，喂，我觉得有啲问题，因为有个所谓嘅即系。不明飞行物体出现咗，咁喺个航道以外，如果我哋万一撞到佢，就大镬噶嘛。咁咧就同控制塔讲啦，咁但系今次控制塔咧就佢哋系有雷达，系直情系望到有附近有啲嘢咁样，但系佢唔肯定系乜嘢，即系佢哋认为应该唔系民航机，亦都唔系民战机等等嘅嘢。咁当然个法国嘅机师觉得好紧张啦，喂，你冇理由突然间喺我哋嘅范围里边见到啲咁嘅嘢噶嘛，咁样。咁就喺一路佢直情形容到点咧？嗰个嘢咧就其实冇飞到埋嚟嘅，但系咧佢系话咧系一个球状发光，即系又系。典型嘅金属型嗰啲所谓嘅 UFO 啦吓，咁就系悬浮喺个同一个位置，嗰、个 point 嗰度咧，系一路停留，唔飞前飞后唔飞上唔飞下，咁、而当时咧系由嗰个指挥嗰、那个即系个飞机上面嘅指挥嗰个人员啦，见到啦，开始叫人去睇，叫人去联络地下地面控制室啦，所有几个副机师见到啦，之后所有 crew 即系所谓嗰啲机组人员啦。咁即係我幻想到当时机组人员会几八卦就走晒啲窗度望啦，就係、因为眼都可以见到嘅好近嘅位置。咁、所有喺机上面嘅乘客都见到望住嗰下嘢就係悬浮喺度唔喐啦。唔係飞机嚟嘅，即係你冇理由飞飞下停咗仲唔喐㗎嘛。飞飞停咗唔喐。咁一路所有人都睇睇睇。咁嗰个航道就一路讲因为嗰下嘢停咗。咁佢就冇影响到佢嗰个所谓嘅个航线。咁地面控制塔话咁你而家依返呢个航线继续飞。咁就一路飞飞飞，咁所有佢哋成个 crew 嘅乘客机组人员同埋个captain 等等嘅人咧，就一路行，其实一路望紧嗰架嘢，咁一路离开咗巴黎嘅范围空间，因为其实个距离远啫，咁样就已经系离开咗个视线范围。咁而呢件事咧，就因为全机人都见到啦，咁亦都系作为咗一个所谓嘅好大嘅report 啦，即系个个人要做一啲嘅见证啊、听证啦。咁而佢哋就有啲 UFO 人就话，其实当日咧喺巴黎市郊咧，都系喺望上天嘅时候，都系望到同一架咁嘅物体啦吓。咁、只不过佢喺一个云上面有少少嘅。即系一片云，少少上面一嚿嘢， 即系匿埋借啲云就 少少，系啦，少少 遮掩 嘅，咁就喺度嘅。但系有啲市民当时系留意到，有啲市民留意唔到咁样。咁当然咧，佢呢件事翻到嚟就都系一个喺法国历史上一个几大件事嘅一个证据。因为第一，佢系好近1994年嘅事，唔好话即系大家都唔系70年代、60年代啲人睇错咩其他嘢啦，系全部人已经即系有咁嘅 文明人嚟嘅， 系啦，文明人1994年，仲要系成机人都见到。咁之后呢得意地呢就係嗰啲个 captain 呢亦都喺个报告里面都写返一啲嘅事件啦，就係话其实呢因为佢私底下你知即係机师与机师之间有好多嘅讨论啊或者係目击嘅事件去倾偈啦。佢就话如果你要问晒全法国所有嘅机师呢，佢话其实根本十分之一嘅机师呢 见过， 都曾经见过 UFO， 唔系直前曾经见过 UFO。 佢 UFO 系光体嘅， 唔系佢呢只系讲紧有即系金属少少，系啦，冇错，即系唔系净系得个光，系有少少实物金属类似嘅。咁啊，十分一人系会见过呢种咁嘅嘢嘅。咁但系只不过系有啲人系唔会同你讲，或者有啲人系唔觉得讲出嚟系会俾人信。咁所以咧，佢话佢咁样讲出嚟，因为当时已经系喺个航道上边，亦都同控制塔讲咗，咁于是乎就。 其实光体是会比较可信一点，因为呢即是光你知道、你时光机都是要快过光咁、可以、即是去返转头嘛。 是 你要快过个光的速度是不是意思 是没错没错。 咁你所以其实如果是啲 UFO 或者不明飞行物体是光嚟嘅呢，即是呢个可信程度是即是我觉得高过是一啲金属型啦。 即是金属型可能是骨，你刚刚可能讲緊系战机呀之类嗰啲嘢。 金属型可能啲即是可能是一啲都可能是外面飞入嚟嘅，咁但就即系光嗰啲系最可信啦，因为佢真系可以做到啦。 同埋佢飞到嘅光其实系几奇怪咯，即系 但都话嗱，即系呢个又系我哋地球人觉得嘅啫嘛。即系光系唔可以聚集一点周围飞，即系因为我哋地球嗰度冇见过啫。 冇错冇错冇错，或者我哋啲光系闯唔到人嘅。 我哋呢啲光闯唔到人， 因为我哋 啲光可以闯到人，真系 即系可能系佢哋嘅技术同我哋技术唔发展唔同啊嘛。咁变咗成份嘅法国党里边咧，即系。都幾偏向性相信，即係尤其是得意嘅地方就係裏面有單 case， 即係唔多講啦，因為以前講過啦，就係德哈蘭嗰個雪茄型嘅飛碟啦。咁喺法國政府檔案裏面有啦，英國政府檔案裏面有啦，美國政府檔案裏面都有。講緊係1979年德哈蘭上空嗰個UFO，即係有戰機上去飛截佢，即係有一個光體出現，而嗰個光體咧仲要係穿過咗嗰個戰機飛咗去第二度嗰只，咁變咗。咁多嘅報告裏面都有呢啲 case， 呢啲 case 仲係同一個 case， 同一啲人嘅見證。咁我咪覺得其實呢啲 case 如果集合咁多政府嘅檔案裏面，其實可信性係好高㗎。 真係不明飛行物體，即係我都希望真係見一見俾我，可以好大聲即係 confirm。 我驚係俾 人，我相信係啱嘅。 唔係，但我相信你會俾人捉咗先咯。 我唔使捉我，我自愿性啊。 係 交換計劃嗰啲咧， 交換卡 過去玩下幾即係幾日嗰啲咯，係嘛？好，轉頭咧即係將會有 KGB 嘅 UFO 檔案。